是从此你既通体谋反，不等大刑两耳不刀疼啦呀呀，将他带也了下去，让他死成也得凤凰展翅惹 天。下官是圣上亲任钦差，你那废戏将我不得。 皇帝此次亲下江岸，求取你上方宝剑，免取你巡案御迟之耻，活结行去沉默加而不得。 因何不见圣上的旨意？ 皇帝奉有圣上命谕，哪里用你分辨他呀？将他与我大爷太大爷了他去。 Thank you. 同学，看你小小年纪，何必如此执拗？你若招臣偷听冒犯，何也可免你一死。 下面请听《乌盆记》，李菁扮演刘世昌，刘禅扮演张别谷。 瞧起赵大那小子会发了财了，真是啊， 人到东风长向北，这北风也有转南时。 张铁骨， 哪位啊？ 老常。 哎呦，把这盆儿说了话了。

他又说回来了，谁害个你，你找谁去？你别死去白咧的跟着我呀。 指导教师彭洛莹、王文芷，司鼓苏庆老师，惊呼白志鹏，音乐指导教师杜凤元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受气，不免进帐报与拜望之道。 是惊慌， 适才站在营外闲步，忽听敌人寨内，竟用我粗过个身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！ 有此等事，待孤听来 听。 歌声相识六方，以得粗地故大事此歌要七十余丈，攻无不听，转无不胜，未尝派兵，今被夸父又失面埋伏，困顾于垓下，此地兵少粮竭，是万不能守。纵然杀驰重围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哎呀，妃子！ 不是你我分得辨，只惹了 无罪呀、啊。家百战百胜，今日被困垓下，就是啊你，哎，也无用武之地了。 看 妃子。 御赐妾妃 吃。Thank you.

女人应该她求我向她谋乖，亲人死不让开，今生不能够把拙债要报仇。哦，二十年头啊，太 杨玉环由李小妹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艾美君，四鼓裴永丽老师，惊呼高美玉，音乐指导教师魏银初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